緊講到法治，大家都明白啦。你皈依咗佛法嘛，皈依咗三寶嘛，乜嘢叫做佛都唔識？邊個話俾我聽佛係乜嘢？簡單嚟講，答一句：法者各也，係咪？有自覺、各他、各行而夢，係咪？亦有本覺，亦有此覺，亦有究竟覺，係咪？仲有好多意思，我相信你聽唔到啦。咁我今晚咧講一晚都係要講呢一個法字。哦，咁我諗都好嘅，因為詳細啲識嗰個法字啊嘛，法弟子話係咪啊？咁咧嗱，第一晚咧就係講呢個經題咧，係講個法咧十方法。現在所講係講釋迦牟尼法。第一晚講嘅二來咧，就係講其他嘅二來。今晚講咧係講釋迦二來。哦，嗱，第日我七言每七言呢啲嘅，俾心啲聽哦。咁就係今日咧，我要約名字方面解釋法，義理方面去解釋法，德行方面去解釋法，譬喻方面去解釋法，教方面解釋法，公心解釋法，因緣解釋法，本質解釋法，六積解釋法，殊同為次十種道理嚟解釋法嘅意思。我相信呢個就大家好少聽啦。而家第一就用名嚟解釋法，名每個法都有名，每個人都有名啦，係咪啊？所以法咧係有通名，有別名。通名就係、是、阿弥陀佛又叫做法，釋迦牟尼佛又叫做法，藥師法又叫做法，通通叫做法。但係咧別名就唔同啦，別名阿弥陀佛就唔係釋迦佛，釋迦佛就唔係藥師法。OK， 有通有別。咁啊，再通嚟講咧，就有十種通號。咁啊，或者大有人話我識，成日念經都唔識咩？而來應降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偈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法世尊，係咪咁簡單？法有十號嘛？咁啊，詳細講起上嚟咧，又唔係幾簡單哦。而家就講第一句，二來。第一句通號叫做二來，邊個成咗佛都可以叫做二來，即係話你邊個教師都可以叫做先生，啊，邊個係男性都可以叫做先生，邊個係女性都可以叫做女士們，哦，咁但係呢一個二來咧就係指釋迦二來咁，咁我記得經題裏邊講呢個二來咧。又講得好詳細嚇，有事相而來，有理性而來，有因中而來，有六積嘅而來，有果上嘅而來，有四教嘅而來，係咪啊？記得嘛？嗱，呢啲又係七言嘅範圍哦。你唔好話我唔俾貼士你 ，OK？ 咁嗱，今晚咧講釋迦牟尼佛就係果上嘅而來咯。釋迦牟尼佛成咗佛嘛？係咪？咁啊！我又問你咯，釋迦牟尼佛成咗佛，係咪有法生、有報生、有應生呢？答案係。咁啊，釋迦牟尼佛嘅法生啊，叫做乜嘢名啊？哦，係啦，啱啦。翻譯中國叫做乜嘢呢？唔知道，遍一切時次，即係。毗卢遮那法是法生嘛，法生是无穷无尽，广大无比，遍一切时次，哦，次次都有事穷三世，横遍十方。释迦牟尼佛的报生又叫做什么名字啊？讲，吓，听不到，卢舍那法，翻译中国叫做什么呢？净悟。意思是说挖尽自然正理究竟福德和智慧都圆满具足就得到这个报生。释迦牟尼佛的应生又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应生叫做什么？就是叫释迦牟尼佛咯。 系咪？好简单，就系释迦牟尼佛嘛。但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系印度话，翻译中国系咩意思啊？能人系啦，能就代表智慧，人就代表慈悲。哦，因为释迦就代译为能人啊嘛，能系代表智慧。人是代表慈悲，牟尼呢是分为植物，因为它有植物就是生这个定，这个大定，然后有这个慈悲和智慧。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现在化，现在在娑婆世界说这个灵验大教，讲一心三共的道理，是教我们是修这个一心三共法门的释迦牟尼佛。哦，这个如来咁就果上而来 ，OK？ 咁第二种名咧就叫做应供啦。啊，凡系受圣祖法嘅，都应该受人哋供养。啊，二来咧系仿同先得号，今佛出世同古佛再来一样。应供咧就系堪为福田号。即是说法已经填尽五字烦恼了，堪受人天的供养。我们出家人呢都受人供养，但是很惭愧，很惭愧，应该有惭愧心。因为为什么我们福德有限，智慧有限。这个是福田堪堪为福田号，应供就是福田号。福田有人耕的福田，有出世耕的福田。哦，再讲田呢，有悲田，有菜田，有恩田，有福田，有无常福田。哦，菜田是乜嘢呢？咁六道又叫做六菜吓。即是说布施那些畜生呢叫做在菜田里面种福，布施这个残废人啊，或者照顾老人啊，这些呢是在悲田里面种福。布施供养父母师长呢是在恩田里面种福，供养三宝呢是在福田里面种福，供养法呢在无上福田种福。所以呢应供是堪为福田号，堪受众生的供养。第三个通号呢，法的通号呢叫做正遍知，是叫做遍知法界号。正知是实智，用实智去正理究竟，为正知。遍知呢是遍智，用遍智去通达法界事理因果一切事相，叫做遍知。而家遍十不二呢就叫做正遍知。如果你有实智亦有虔智，能够虔实不二，你就有资格叫做正遍知。我想现在大家呢都是未来的正遍知，不是现在的正遍知了。第四呢，明行足。明就是属于智慧，行呢就属于修行。这个明行足呢就是果显因德号，因为成了佛之后呢他就福足慧足嘛。福足慧足为什么得到福足慧足？就是因为因中修福修慧。我们现在呢学佛呢就要一方面修福一方面修慧，要修福就快啲报名当义工啊！呢度系咪招紧义工啊？ 你哋可以快啲報名啦，就有機會俾你收福，唔好失咗呢個機會啊！哦，收穫咧就係、是、聽經，晚晚都要嚟聽經，唔好失咗呢個機會啊！咁啊，收福收穫咧，收到滿現滿具足嘅時候咧，就成佛，叫做明行足。哦，咁第五種咧叫做善勢啦，善勢善就好容易，好好咁嘅。好好咁死咗去，好好咁死咗去。咁每个人咧有句俗语话：不求好生，但求好死啊！各位真嘅，当我哋入到老人院或者入到医院吓，我哋睇见啲老人系好苦嘅，真系有啲咧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自怜嘅老人咧，已经好幸福啦。有人照顧，而且有佛法能，又可以聽到佛法，這個是最有福最有福的。咁、我哋修行修行啊，修改我哋嘅行為啊，當然啊，希望現在係添福添壽啦，啊，生意興隆啦，係咪賺多啲錢啦，身體健康啦，但最後啊，求得好死。五福之中，大家都知道五福之中咧，最后咧就善终，善终就最好。哦，咁啊，讲到善终咧，我哋出家人咧就真系咧系要，好似印光大师写个死字，挂响边度都挂住一个死字，行到边度都睇见有一个死字。所谓常将生死挂心头。最近我都好挂住嗰个死字，啊！我最好死嘅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啦，最好咧自知是知，两三日我就死啦，咁真系好啊！系古人咧就做得到，古人修行咧系修得好好嘅，所以佢能够坐化立忘，啊，坐响度就死咗，企响度都死咗，呢啲故事啊多啦，相信大家都听得多啦，系咪？但系有人打光斗死，你听过未啊？据说有一个和尚吓，系古事系事实嚟嘅。睇见咧三国嘅时候咧，系咪成日打仗嘅？我哋中国吓成日打仗，咁啊，佢睇见嗰啲兵你杀我，我杀你，太残忍啦！佢就显神通，走响个兵个中间咧，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响度响度咧，诶，整啲动作十八变啊，显神通。嗰啲兵打打下，咦咁奇怪嘅和尚喺度做乜嘢？你又停咗打仗，打我，我又停咗打你，大家都喺度睇。睇完之后，佢知道大家唔打啦，啊唔打啦，佢就跳落嚟讲法法俾嗰班听，嗰啲兵听。咁于是咧就到咗双方面就和平啦，解决啦。OK， 但系法教嚟讲咧，僧人就不劳相啊，劳相不僧人。非真人、啊、如果我告诉你听，喂，我有神通、哦、你信不信、啊、你应不应该信、啊、不应该信、啊、生人不露相、啊、有些人呢现在真的有些和尚呢都是说他有神通的，那你们自己心知肚明了，信不信就随你了、啊、那呢一现了神通之后呢就要离开人间了，即是等于这个红生十德、啊、被阿弥陀佛讲破了，他是万事菩萨普贤菩萨，他即刻隐身不见了，是不是弥勒菩萨都是啫。那这个和尚都是啊，我今天显了神通，暴露了真相，我应该走啦、嗯、他回到善堂呢就说，唉，我要走了，应该怎样走好呢？问他的同亲，同亲说坐到咪走咯，唉，太俗啦，几多人坐到走？咁佢话有啲就话企到就走嘛，咁都俗啫。所谓坐化立忘，人所共知。咁啊，应该点样死咧？诶，我谂到啦，谂到我掉箭头嚟死，两个朝天死俾你睇。咁嗰啲话啊，系呢啲我又未见过、啊。咁啊好，我而家即刻死俾你睇。 掉了两个天，两个朝天，咁啊头响地下打崩斗死咗。咁啊死咗咧就要烧噶嘛，系咪？要烧噶嘛？啊，推嚟推去推唔喐，佢永远钉响地下度。咁嗰阵时嗰啲同参都唔知点算好啦。咁好在佢有一个妹咧，又系出家修行嘅。呢、这个又是再来菩萨咯，咁知道呢件事啦，佢就走嚟，有一手推佢哥哥啊，你古古怪怪，生又古怪，死又古怪，一推就跌咗落嚟。咁啊，呢个系讲笑话，事实嚟噶，唔系笑话，系古人啊，古人做得到。咁我哋修行咧，我而家咧，我都希望咧，系希望知道自知是智啊，见法嚟。但是呢我又恐怕我做不到，但你说我不讲经，不讲经，人家请你讲经，你不讲经呢，罪过，知不知道？是罪过，识经不讲经啊，大小啊，蠢到不得了，我不想那么蠢。但如果一出去讲经呢，即是那些时间呢，念佛的时间少了啦。不过呢，我都希望呢，经里面有话呢，是修行大乘呢，将这些功德呢回向往生呢，可以增加上品上生。咁呢就唔好怨啦，唔好怨话啊，为咗讲经浪费我念佛啦。只要你有心为佛化，有心度众生，佛都可怜你啊，都嚟接合你啊，系咪？咁所以我希望阿弥陀佛咧怜悯我，最后嚟接我。OK， 咁啊，能够见佛嚟接你咧，诶，自知是智咧，就系叫做善世，哦，叫做善世。如果唔系咧，啊，死唔开啊，或者是临终乜嘢都唔知啊，失正念，知唔知啊？失正念就是话你平常念佛念得好好都好啦，如果你临终失咗正念咧，都唔能够往生嘅。如果平常你唔念佛，唔念得好虔诚，但临终有善知识响你身边提起你正念念佛咧，你都可以往生嘅。所以呢，助人念法，助念啊，即是临终助念呢，是很大功德的。教人念法也有很大功德，哦，有个八一公呢，有一天呢，突然间呢，牛头马面就拉了他去了，啊，好地地拉了去见了阎罗王，啊，阎罗王说，本来呢你就寿命未终的，但是你因为教某某人念法，他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现在大劫你都可以去了，你去不去？他说我不去住，他说我又要朝生，我又要诵金刚经，好蠢啊，如果是我啊，快点去。咁阎罗王就说，哦，念经又是好，朝四大名山都是好，但是点及去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过言不可畏，好啦，放你返人间啦，又放佢返咗嚟挨苦，蠢唔蠢啊？好蠢哦。 OK， 所以呢，我哋能够教人念法，好似智念咁领导大众念法，讲念法法门俾你听，一定呢係上品上生㗎啦。咁第六个名称呢叫做无上士跳意丈夫摄化重道号，因为最无上嘛，而有跳意丈夫是很叻的嘛，很有威猛的嘛，所以能够摄化众生，令众生修行，叫做摄化重道号。但是靠自力叫做下士，哦，自力利他就是中士，广修六道万行叫做上士，自力利他究竟孟德具足，福德圆满，叫做无上士。法就叫做无上士。跳意丈夫呢，不是说你会教马骝仔做戏叫做跳意， 唔係話你揸支電棒咧可以點呢個獅子老虎叫做跳二喎。OK， 呢個跳二呢個心言二馬，各位你個心咧好似呢個馬騮一樣，哦，跳嚟跳去，哦，叫做心言二馬。咁法咧？书法呢道众生呢是好容易呢是好有威德呢能够令到众生呢是摄佛呢个心言意马，令众生呢是专心一意去修道，叫做无常事调而丈夫。啊，我哋普通人呢就自作聪明啊，自高自大。懂得啲嘢咧，就以為自己好叻啦。但係你知唔知道，一生運有一生高啊！你話你叻咩？佢仲叻過你啊！即係等於電腦啊！你話今日個電腦好咩？聽日電腦更好，發明得更好，係咪啊？你話你修行好咩？有人修行比你好。咁所以咧，我哋分分鐘都要謙開一啲。究竟我哋都未系无常事嘛？系咪？我哋仲系有嗱，我哋咧系有呢个圣二圣在我哋之上，出在家人有出家人在佢之上，出家人有圣人在佢之上，圣人有二圣，圣人有菩萨在佢之上，菩萨有佛在佢之上。哦，一生还有一生高，所以咧，我哋分分钟都要谦开，都要开心学习。等到你做到无常事调而丈夫呢，然后呢是究竟的。第八种就叫做天人师，人之云号为人师。好多人都说我识啊，我识啊，我教你啦，自己叻唔切，是吧？号为人师，但是要有充实自己，然后先去做人的师傅。讲经说法呢是佛弟子的责任，不但是出家弟子的责任，亦是在家弟子的责任。每个人都有弘扬佛法的责任，但是我们首先要充实自己，要明白了佛法，然后才去讲佛法。现代呢有很多居士呢，他都在那里讲佛法，但是我就不知道他通不通佛法，会不会讲错？如果讲错一句佛法呢，因果不得了。大家都知道有个八丈禅师，是不是？知不知道丛林的里面有个八丈禅师，他讲经每日都有个八一公来听。有日呢，这个八一公听完经之后呢，就在那里行来行去，又想问嘢，又唔敢问嘢，又想走，又唔想走。呢八丈禅师咧就问佢啊：你为乜嘢啊？你想问乜嘢啊？八丈禅师问呢个八一公咧，八一公话：老实讲，我系一个护理嚟嘅，系边个人生嚟听经嘅啫？他说我呢前世呢是讲经的法师，但是因为我讲错了一句说话，五八世堕落做妇女，堕落做妇女。他说你讲错些什么呢？他说别人问我啊， 出家人仲落因果落呢？即是出家人使唔使受因果嘅果报呢？你哋话俾我听，使唔使受啊？要啊！咁佢就话不落因果，答错咗呢句说话，所以五八世堕落做护理生。咁八丈禅师就话：你嚟问我啦！咁佢就问八丈禅师：出家人 落唔落因果呢？八丈禅师话不昧因果，你明唔明白呢个昧字啊？一个日字边个昧吓？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即系要明白因果啦。咁哦，佢明啦。咁于是咧，佢咧就脱离咗苦离生。呢、这个八丈禅师咧，以呢个妄憎嘅礼啊，嚟撞呢个狐狸。咁即系话我哋出家人有责任弘扬佛法，但系一定要明白佛法。我而家咧，唔该你借一部字典俾我 ，OK？ 因为我而家睇经咧，挺睇到边度咧，我一唔明白，稍微有怀疑啊，记得好似。又唔知系唔系记得清楚，我就即刻要查字典啦。哦，我而家身边欠缺一部字典，哦，我要即刻字。嗰部字典咧就系、是、我中意睇呢个大旧嘅古嘅字典，好似系边个古咩啊？凡咩嗰古人作嘅，唔系现在人做嘅。现在人做嗰啲字典咧，有好多都查唔到出嚟嘅。哦，咁所以咧，讲经说法系我哋嘅责任，但系唔容易，一定要明白要清楚。所以我要你哋复经，复完经先讲经，好唔好 ？OK， 咁啊。咁我又講到天人師嘛，即係我哋出家人啊，不但係做人間嘅師，而且要做天上嘅師。哦，我哋再進一步咧，不但做二乘嘅師，要做菩薩嘅師。你明白啦？啊，做二乘人嘅師就係菩薩啊嘛，做菩薩嘅師就係等個菩薩噶啦，係咪就係佛噶啦？咁我哋要聖法哦。第九咧叫做法，法咧系三国贤明豪。三国你哋大家都知道，自国、国他、国行贤王，本国、此国、教景国。咁呢个三国贤明豪咧，亦叫做国吾归真豪，因为法自己明白咗，问法为心，心外无法，啊，又以呢种道理。去自行化他，去教化一切众生，令到自利利他都究竟啦。咁所以成法叫做三觉贤明号。第十叫做世尊，十戒独尊号，法为十戒四圣六凡之所尊重嘅，为世出世根之所尊重嘅。所以叫做法，呢十种呢就是所有法的通号。哦，别号又点呢？咁别号就每一个法的名是不同。娑婆世界的教主叫做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的教主叫做阿弥陀佛，过去法叫做迦摄佛，未来法叫做弥勒佛。未来法叫做未立法，哦，现在法呢叫做释迦牟尼法。释迦翻译中国叫做能人，能就是波耶德，就是波耶德。哦，人呢就是仁慈，仁慈就是偈铁德。牟尼翻译叫做寂寞，寂寞就是清净本愿周遍法界，就是法身德。即是说释迦牟尼法这个名字不但是慈悲同埋智慧综合体，而且是表现三德备众，因此叫做释迦牟尼。好了，这个若明解释法讲完了，我唔記得俾你哋睇下，嚇？世間解未講啊？哦，對唔住嚇， 世间解系达艺通真号，明白咗世间一切都系虚伪嘅，而通达呢个世间法嘅后边嘅本体系真嘅，啊，即系从现象界透视呢个本体，系明白呢个世间一切法系因缘生，相系妄嘅，性系真嘅，叫做达艺通真号，明白吗？世间法有相有性，相是假的，性是真的，相是虚伪的，性是真实的，叫做达艺通真好。 OK。